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苏州评话战樊城，三国一折，由唐耿良评说，这是1961年的录音。著名评话艺术家唐耿良生于1921年，12岁从唐再良习评话三国，13岁呢登台演出。1951年参加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评弹团。唐耿良嗓音清亮，台风端庄，输入清晰，塑造人物注重内心和性格的刻画，特别致力于评弹的改革和创新，所以他的传统书听起来也是颇有新意。他所编演的短篇评书《王重伦》《黄继光》等等都有较大的影响。《战樊城》说的是曹操率大军攻打樊城，刘备因寡不敌众，带部分百姓弃城而走，诸葛亮命张飞守城并刺下锦囊，曹操兵临城下，张飞打开锦囊求计，方知乃是空囊，遂自定计谋吓退曹兵。下面请听三国一折。 曹操八倍大军兵进肥任，吕王说寡不敌众，弃归而走，某人百姓扶老以御，跟吕备勾纲避难，扶乃手下人多，贼兵将到，军情紧急，为几位老百姓来不及勾纲，当时可甚震动，猝不忍闻。吕备那时老乡听见到哭声，心事刀割，想到几位百姓唯只我一个人要遭刀兵之寇，欲心何忍，王叔放声大哭。诸葛亮那旁边的秋王叔不要难过，贼兵到，让我来发令，马上派大将上岸，答应我进肥城杀退曹兵，保护百姓过江。吕备是西夏军师，当日孔明把令在手，带两帮一口，谁将军听令有，张飞松绑四车，领飞一指，将军立即立即登楼，第欧舍军子进肥城杀退曹操，不费大军。张飞对诸葛亮茫茫军师啊，你老老当个驴驴么喝的，还是到50个士兵和杀退100位曹兵，这个一个人要去打2万个人打，更难来事，他不要当这个都 不离多祷告，特别多财托嘛，神杀特子了五家。搿条林子随便哪样子发落了。先生，张飞夫人，方先生，林清，别讲。诸葛亮想，少年是张飞教我们，搿帮人自高先讲，你要来得个聪明，也晓得五十个人要杀退一百万人是不来事。将军须得客套，张飞想不是客气的，是吃不消，跟难答应的了。如今将军今非昔比，操纵于世，你的负重于梁，几枚梁。张飞想，我都没理想有几场，那我自个不晓得，你都晓得起来，想不了。可条林飞还是答应不了，诸葛亮口里不肯答应。代代理想，没有封建囊出来。将军，女士与金囊在此，这个贼去。张飞一口，心里想：就你的诸葛亮，那金囊早点拿出来，我老早答应。为啥讲究嘛？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不得了，你大哥只该举报五十个小兵，用军师个锦囊妙计，后烧不忘，后烧心药，粮上后宫要烧他少兵，很是非。老实讲，我张飞个武功再高上诸葛亮个计策，天下无敌，哪都能答应。 答应 呀！且慢， 怎样？ 诸葛亮归这里，各封锦囊乃奴的戏，那现在不能扣，不能这扣了，就不能挨扣，一定要禁止犯人，导致衙门，哨兵杀到的辰光，那么呢再拆开锦囊关扣，其中死于妙计。张飞讲个封锦囊又是得病，就说不能先扣，不能挨扣，不要到这个辰光了，那么扣一扣。 知道了。 锦囊这个袋袋里扛好了，手抓回过来，大钢笔，顶手上岸。张飞是由与十八个家将一道上岸。上岸之后嘛，飞来通知，叫钢笔个小兵告诉老百姓不要哭，曹操这边杀的，你大哥提军师，怕谁将军大领人马进非人，走当哨兵报五多狗刚，五多永福大金花，恶定人心。所以张飞呢，刚比你对号五十名军兵，精神之时，张飞先要到谢兵刚刚明白。 中三军，你们跟随老张进犯人，杀退曹操得犯人马呀！ 五十个小兵对张飞毛毛哪不能说出来，还是喊你五十个人阻挡八百哨兵，跟哪好打？不离多冲过来的，只要打得像牛油这样子干的武将，跟哪打赢得了？哇！ 你们放心啊，如今老张今非昔比，操纵游戏，俺的腹中只有妙我计。哇！ 这边的威力向这你的今非昔比了，操纵游戏嘛，要不人称赞，就说张飞自高称赞自高，林日武就说啪啪的逼啊，是李副中死于妙计，明白着？ 看上去的面对你一定与军事的紧张。那是讲五不紧张，你也不与这个定性。那么，只有与军事的机场嘛，都定起。那么大家竞争，十八个家将领着，五十个宪兵来当中，张飞什么？忙神归根是一路过来，但我们就是精神的日子张飞口为的国上另外一种味道，为啥呢？就是心里想一个老百姓在明白，一个悟空人高浪想非人罪，那如果是丫头那高浪罪看不见人不好，因为现在丫头大家在困觉，你轻一把终追心理应该高浪人都不会人光，那如果是那高浪想罪自然也都不人贵，一个人在不可及，低高在大家人高在贵门，忙过去介绍凄凉的嘞。可从今天醉了老沈贵将要失势，敌兵未分得，我一个人母已经撤退了，那么于是干中声音张飞一路过来到衙门去开门，莫被人跳下来十八个家将一旦和睦莫衙门去集合，张飞一扎手执掌不明，一扎手抵下来一人哈哈哈哈大得不到哪国当中你诺的上不美忙很多一开您下阵当中欧洲人走我去张飞治理狼狗耶我去为啥大力要给我一场语气，张飞心里想这里的斗当当中的造位置兵上一家吕白族，吕白不族呢，诸葛亮族。吕白、诸葛亮三七七子呢，红眉空族，我总归阿福上族。今朝你都财富了啦，我《西游记》当中做凤凰，是为你当中的这个语气。哎呀，张飞一口嘛，五十个宪兵，十八个家将。在那斗当天津里在府上来我们走下了斗当当中斗当那么空虚虚你们在那天津里受上名当张飞想我来之后店里都上来众三军啊你们都让道当来参集老张热闹热闹啊谢兵上来因为这规矩谢兵不资格和你带斗当了不仅这张飞胜党不讲规矩大家上来张将军三将军参集将军及三义及三将军见将军呐、啊！完了完了完了两将战力、两帮比厉害张飞一口开心将欧胜党比你打过来的出风雨吕白胜党分过四五个副将七八个斗当上阴落落人人不少现在吴胜党海外那口落七十斗当上嘎得来神得自己哎呀你呢不晓得个敌人是宪兵分五个有一干部哎张飞是语气张飞在哪里里啊什么走定你想介绍五百人出来送锁呀因为斗当那个人在大屋想你想一个人安排嘛有啥人出来送锁呢张飞这一项嘛哎呀什么劲啊我们没带了不晓得部门高的少操你们离开给他一记火炉来我不怕人去当听日我不为于小心你等到士兵冲进人杀到衙门去我看见 我只要黑日里多妹妹讲你都反正来我要扣进囊来扣子进囊再当都当够不来事让我怕你去打听打听吧张飞真要想怕你去当头小心用不了剩下的一个头子进人头戴高高帽身穿早布袄逢了军司令打探军情晓得马兰英部门外头来一个头子这个头子呢离开哨兵定前等到立进神了部门外头头子们给个阿们一个头子你车神怪狗预备到我们神啊刚毕起兵把军事就杀了五个我们给一口门奇怪莫可以杀了要黑上奇怪了这口径我们可以就好张飞个魔瓶头子心里想明白今这三将军报五吕备吕备了少南侯们张飞的少南侯张飞分罪们王朔一定为了让我们立哎呀呀王朔啊你那为何罪呢少操个八位大军西风古代离开神怪不过听三四里人军心进进阿三娘我进去报告吧兔子要进墓碑上跳下来墓我们去接好忙想奔进来奔到斗荡梯井里抬头一望哎奇怪鬼杀的那些奇怪灭火当中走还有一个黑迷空因为黑迷空呢为什么让你不懂你眼瞪瞪一来张飞可见张飞想身子打么是要来个不偷子那么带子这啥个偷子里的不让来的啥个路段那副来么张飞去海里让来的保上来呀偷子想那海呢上来报告吧打要张飞累了给大兵水神怪包兵三将军大无不好了我是金黄小人逢令打探消息曹操不败大军冲过淮武向淮人进发他们的人马离关将不够三里之遥军营进见请将军点的明白了脱一下是兔子太无气压力上母吃人勾刚及兵宝王说军事兔子一嘴张飞带两帮兵一口这可见两帮兵是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没空那个牛才会得俘虏那些人才会得发兵哇在那让带张飞口张飞都得两了心里少刚军们扣进囊只给两分个进囊给人光要跑永战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只有妙无计是李湘的老师死于妙计么个条水伸到台台李湘锦囊摸起来锦囊擦开张飞个咋水伸到锦囊台台李湘去摸心子一摸一个空拿在里我只两把分不出来也没个张心思带到我服过啊没服出来张飞挪在进囊裤子吃一吃刀叮得叮出来啪啪啪就说没啪出来也没个张心思不能将我得来了我的再挪进囊裤子吃一吃刀张飞一张眼睛闭了一张眼睛张开忙到进囊里向张飞嘎嘎一进门接到李总管稳定心吃起来就说忙到里向刷刷的飞上一封空进囊 没得机场。张飞守得对了，十个一个对头帮你照样接得稳，临行出桥。哇呀哇呀哇呀哇呀哇呀哇呀哇呀哇呀，那一声直接我们旁边的这个五十个小兵说不过家家接得了大高稳临行在发了声了，哇那么难弄翻。张飞不计差了黑军师进囊里向飞上，守兵要杀得那么难弄翻。多了浪这么张飞为要紧。张飞心里想着你的军师啊，你为这个封锦囊忘记他把计差了黑你，你为是第二被封空锦囊不能够。其实我龙水山还是忘记他把计差了黑，诸葛亮的的外外和把计差了黑。那么这年子刚说起来，诸葛亮到张飞有哪个也阴森张飞，根本为啥的你会把计差你女刚去，因为张飞是用大字诸葛亮做西山之后和本子不用心实际上呢，各样也好各样也好，在没心思和我奶子们的方式，这是刚讲了。诸葛亮心里想着你的那一番一三一十的那个旁边的，倘若我把你分开来之后有点啥紧急的情形，要你张飞自个独当一面动脑筋想计策，那就没办法，我这个比很难着。所以我龙水上封空军呢身边抗之常有，有机会呢就要不了张飞，让你自个去动动脑筋想想计策。只要你一次想得出计策呢，我就是有办法。这个名堂间啥呢，叫一发通非发通。那么一人不机会笨，今这么机会来，诸葛亮心中封空军囊笨，所以诸葛亮归这里不能折扣。倘若你折扣里向没得计策，你马上会得勾勾来门军是弄自己查了无解。半夜二模样口嘛，你要寻诸葛亮来发的，别那个子里是搞动难听，想计策上来。那么诸葛亮呢，是不是太危险呢？张飞个真经刚对刚呢，从来分用些过计，折服了宝的，反一里的想不出计策，死了凡人难难待的日里。我龙水山兵分精神，从不马戏立于正北，你领二炮射子龙大令三千兵，马虎了凡人神话的与一封锦囊各不相运。假使张飞不能退的个，你当我从十七杀退杀兵接应张飞。不过归这射子龙啊，你千叮千叮不能不胜你向张飞写的。倘若张飞写的神话的与射子龙了浪漫，你个点计策神就想不成。你想想不高兴想怎么往事舍子龙的了，不想要没他。那么张飞也不想的，张飞心里想这女的想出来的，诸葛亮刚才了手上想支持我个肚皮，对我讲是以前呢不必从事初中游戏，那肚皮里想有自己差了还这个意思呢，其实要我自个动脑筋想要把计策出来。张飞心里想这女的手兵没有的，那是从十几当一钩子五十个小兵随便那还打发个力度挂不得中刀难何的，我愿意追我们神二队的老百姓我来不及够光无论如何我要想计策出来定时手兵让老百姓够光，这么难弄法你想计策，记住诸葛亮身后有计策嘛，大家终于都要把计策来，然后来动动脑筋去。还是诸葛亮一点点个肚皮啊，计策蛮多了，我十干多个肚皮我还等不计策。但是旁边那个点小兵接得了扶着扶着，张飞想我先来安慰安慰你多吧。张飞自个了浪杀进里边去安慰别人，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长今非昔比，粗重游戏，俺的腹中 只应妙无极。可两三兵像那张飞想出来个计策，上帝要放眼子，打个二百米低速上，因为那张飞从来分享是个计策，那遇上好个计策了还哇，在那浪带里看，张飞动脑筋，岁数可不长，还有计策吗？嗯的，因为从来分用是个计，脑海里动脑筋想计策，十分难得懂。但别个一个人啊，真正接得了够子无告，龙井这个时运这样还会有白发想得出来，革命当见上叫心结至深，也叫结众生智。张飞那是个两根阿五子，两只怪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难道老张俺就罢了？不成， 那 有了， 呼呼，哪个在计策？请问将军，你用的什么计呀？张飞国家的士兵，神都马上当我在老百姓屋里，我大扎搬出来，搬到陈家的院，放火烧。烧阳之后，上头再铺一笔大帐去，只要让你满意呀，不要让你气候，一无等等，好退守兵。哇，这两三兵像个连锁耍个机场，弄得打造了没满意。将军啊，你这条计叫什么计呀、啊？机场没想出来，机场叫啥个名字嘛？来得你自家分晓得。张飞一想嘛，老张这一条计，叫瞎子胡操。哎，这边想通得通，叫好手策。这一想，张飞思想几个两个徒弟，西上手欲用后宫嘛，和三子用医宫，医宫那个后宫。竞争倒是的确蛮竞争，那么五十个士兵，打出去。张飞拿封空军囊药一样，往身边一带，杀敌们，杀退哨兵之一，要打出去。现在诸葛亮，我要马有军师，有哪个种出来我身上？今朝你觉得我张飞了，我有办法退的。你我是别人不要弄僵的，你唯有自个做我的先生，帖子为我，你帮我先生。张飞留下来拿着火拎起来，哈啷啊，袋子坏掉，炸，上不满一只，哈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到衙门去。上马的人光呢，是不过家乡们，是你坐地上。张飞是怎样？五多十八个人，替我到神地上想起对秋子，那对方你是白来白去啊？哎呀，白几秋呢？准备的，把武器收拾，一直要白到三叉你莫太，那么多在我来。十八个家将，十八杂木，到神地上想。对秋子去，不仅是神头狼吃苦噻，你多叫神头狼对秋子。张飞到神家一口嘛，五十个三兵大帐搬过来不是？张飞又把两个三兵可以带大帐，两个三兵可以带大帐，一共十袋，你一个人扛。每袋大帐的米子，总大约有一两间房子的样子。吹风和笑容，拱射起来，上头薄溜溜个帐铺一地上去，让你满意。等到要阳子再铺一笔打上去，假使要阴子在那里贴一贴阳，再怕十个三兵臭流不顺，但老百姓屋里向再去拿大帐搬得来，因为搿点大帐还不够。唯有你一个三兵，张飞官家里头当我出部门，一人家 十个往东门搬，十个往西门搬。大东门西门进城是由外国来外大部门再出城，方才把东门的现在把西门，方才把西门的现在把东门。大东门西门进城在外大部门再出部门再往这两帮比吧，黄一大十一大鱼一大母一大这鱼笨吧皮实吧好好在唱。张飞自告你疯子的要想不明，那什么东西呀？这是两张眼睛，那让带上哪里去？口罩兵是肉，难不难口啊？是不是今这个梯了是个阴字梯？你不讨厌，风压不动，好像雨声某某种样子。因此个衣冲起来不容易晒，滚进的。时代打造的衣比少爷好好见也结棍。那是非常的沉亮，再给我讲一个独立冲锋一十冲云霄，你都来给他的欧巴麻烦们啥差你没来的早操八百大军浪冲过来个神光门里的开了五个魔袋与三八个各三八个人专门偷听消息牡丹龙冲过来的辰光离开神怪为一粒都不能靠近神里像一无等空浪里冲天要见到魔开始杀你哪神里像一杀个马蜂哈萨外就去报告吧到台湾来你都开了五个台湾一领你有对大台你们家庭过来咋才了魔被浪费明白为啥刚去台湾亭真要想怕你到底就是门门偷子来包兵丞相何时叫人奉令打探消息看见匪人之中狼眼冲天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埋伏请丞相听他半天无期打他丁立向祝你的肥人省立向一无灯空杀个名堂不动把他们的扣子再高打他命令我来归这地带老人莫忙正周瑜苦苦支持再开带路你莫再开打他大林拜粉如果有大事业开始磨平杂菜你记得今年五十四岁眼睛不灵要用表有镜看表有镜拿起来对准门里的肥人神归根是一口呼呼一呀哗一无人口杀命难自此一喝神的让你摸了害怕为啥光是因为一个人几只大猫哈喇把个一阵风风一吃啊一五再开来一个人等到个人哈喇勾他一再滚进顶一顶哈喇也是一个人来五一再开来一个人勾他一再滚进哈喇也是一匹猫来十不过就好了保护来手抽一口神地龙不直接和你摸了海棠不晓得一共十八个像最摩登的干了让对秋子呢只要把握你杂菜里再带沈家地有一口在科技部门沈门洞里想保持那个小兵啊一路你摸往东没起一路你摸往西没起医生叫了老板刷个龙蛋杂菜心里想一周你对吗哼明白三明他们没身上诸葛亮虚张声势用疑兵之计要想发财他 唐都来玉后宫，玉后宫为啥得里要放衣啊？玉后宫为啥得里要弄点人摸了神对浪对秋子？为啥要弄点事要跟那神家伙伴来办去？革命清爽拥挤，张鹏路冲过去了，要想黑太阳，但他想个为啥那个中当？这是个知己草，特别叫对。革命喊你，我马上来喝命令，冲！朝里又向何命令归朝大队人马冲了，刚刚一下没，那要冲兵当，我临时一月没人马冲过去，但是不要你少，诸葛亮诡计多多，不可不，你后下不妨后下先要粮上后宫，烧腾我大军很实在，上一上张辽。冲到新家有一路空人，想你想老百姓屋里准备好后宫，张辽精神气候嘛，十万人马敌军覆门。假使该天时里向诸葛亮想你想准备后宫，一路空人，你晓得我在他拜服让道，拜服敬人。那么你还拜访你，你后宫弄好子了，再放第一，再弄点人马办来办去，别你老乡们走得两虚张声势。那么他们是有粗心一点，当李旭诞生时，嘎啷当冲进人，那么李靖叫后咕咕咕咕咕咕咕，后宫笑起来嘛，弄个定你没在下过。哎呦，哎呦，诸葛亮的啊，骗我上当，这别迷老旭诞生时啊，不知理想，后宫马步，这个名堂介绍叫虚则实至，实则虚至，那苦苦李旭诞生时呢，其中。必有妙计。那么再讲在诸葛亮啥个资格？诸葛亮家是要虚张声势的一个麻烦也弄得灵巧的。你在这个放第一了，弄两个小兵，那神叫我爸爸了，弄点人马，那神对上对对秋子了，各种计策特起魔，特别讲的。实干别讲嘛，你明明是让本我们上当，要骗我们中计。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也革命的。这个军在战场上上当了，所以上了张飞的计策，实在比较不够。因为张飞用计第一趟的，这计策无法领下的。倘若那个计策领子嘛，战场上不上当的，战场的中计嘛，谁啷个比较啷想讲不分？战场这一项冲过去这破中计，不冲，就这样退，等于对付大狗熊，这么难。然后来闷闷把比例百分过后，五多口气来，还是冲，还是不冲？立功！神将人将，将一人将，哇！曹操是有两个文官，贾诩、申用、杨修、谋冲、荀攸、荀彧、刘协，这是将官。白日亮对而闹而再高月光，不知都没好事。你们长的观看凡尘之中，空余马一佛，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哇！各百分古代门第的一口智慧呢，交头接耳，你能分分，七八八。到底诸葛亮我努力想马上要来，一商量下来嘛，决定这个样子为过来，一声响不明白，声响声响，压一声响，残疾人响啊！罢了，你们观看日月红，为兵神响，在太后杀你呢，这样够。将官代替大报来报告，等你啊！下官等奉命的提笔公开，这见凡人之中，狼意冲天，神鬼之上，人马往来，神族之下，与君子奔罪呀！据我等开来嘛，恐怕是虚张声势。是我这一后宫埋伏嘛，将一味可知。倘若 他们与后宫美凤身相的大军冲向沟渠，一定要胜兵之将。实际他们虚张声势嘛，身相的什么杀奔敌去啊，一定是大无六胜一仗成功。威风人将三思而言，从上计议。咱才对你妈妈来俺国的哪有热气了？非人太急三口分工，与麻烦也上当，你不麻烦也当身上，我把鞋子了。哼，你们好大胆呐、两口想过了，因为啥？因为个百分股大高不够贴正，乃是至于麻烦反应虚张声势呢。乃是必须战胜时抗肉于后宫，上次当我来杀你负得了这样的责任，实在诸葛亮理也不够嘛，不够确实我理我了嘛比较合理。咱才想我当您都商量再沟通商量，哥们的喊你你的，我来试试看，我怕一路你没冲过去打把面对又麻烦个，我马上退回来，嗯，不麻烦的，我重新升官。对，那他的九天当年的福建大队，你莫冲高，就是一队飞风部队，怕即使有大将，打个反步兵冲一冲，并不足够。那参谋长毛一林哈啦，上方兵力都透水，到透水飞龙乡门，随龙水里乡个你水晶的红头是个林子鸡，小门地的一员。腾腾腾，那灵异一动呢，再叫炮声隆隆，弹咚，哒，军号，一向我们中将过个魔配王生门里里张飞奔号啥人不晓得张飞送你了后老龟把吏部当了人光，吏部们受得恨，介绍奔了张飞的上部门拆向罗吏部队浪向说法资金部跳了，我上次当不够张飞嘛，何况我们都打高眼眼莫可以外就地来扣扣臣下命令时外是冲外是不冲，我们都让外就地来扣个人光呢，咋差了土塞浪下当标有就忙，标有经理向忙过去在扣进神理向冲起来又大将闻声呐喊，鼻涕呕涕，像乌军抱他们一根，也像黑铁背门子上一竖，上一马头一马杀人家，只是一口嘛，不是别人。张飞，咋可见张飞满面笑容，历历招心都来呀，都来呀，都来呀， 罢了。 在他心里想最你的哟，张飞刚的到威力康复了名堂，谁要露在面孔上来立着敢靠我，对着我们打的你们知道是人都来呀人都来呀，啥个意思呢？心里想诸葛亮是有后宫来，你可见你也没冲过去你靠我啥了，你都来呀你都来上当啊你都来笑啊你都来呀来呀，在他想面对不得你喊我来啊，我定计不来。大差你要进到林子的盲阵里的汤一员们，再叫我下阵看路子，啊啊啊！ 路一靠门一摸，疼！非得你摸浪退下来个辰光嘛，张飞那家没浪看得蛮清爽。张飞看见你到你摸退下去，心里渴望，心火怒放，心里没渴望。米子浪这么工作好。你毛一时眼睛的在啪啪声，两水一推，好啊！都为啥到你不来？你都没好来，你都啥不来上当？咱差了飞龙想望过去一口，看张飞龙光吼发脾气，咱差开心。这个，我你莫不给我气死啊！张飞龙半后头副长子你都不当了，你为什么杀了孩子？大家心里想，就你的给两个杀个资格，还是当下的对象？上次呢刚都不当你，我人也不要做这个贼。大家为了让口介绍大家让口的人光忽然之间过到地上给点香蕉了，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一样么子浪胖，啥么子？不懂。虽然人不是，又不是是弱子，在他要围住的来看，脸色回过来一忙，喷上了一气。沙达里么？在他背后的里还有一个幸福的幼年。这个半夜像一顶红楼三盖，你哈了想要半夜，你专门跟啥差？神像的少男火嘛，你一顶三像的少男火，这个两个是神王了要吃味。假如半夜有个半夜像一顶红楼三盖嘛，就是这个名堂。格来你过年挨我去接快递，你忙过去看见张飞上边的，心里想急得不得了。沙达里没立现的，张飞恨，宋帝仁光，神像大柱把摸破，关云长飞马在一辆，神像把关云长跳武功局的仁光，怕关云长磨皮，是天下英雄推将军为第一，关云长为女神像，是关美到的那里正觉得我家。在立张飞，杀他们领地时候，是我家废地一的，八百人中去上将水界，是头囊去佛，神像一行，马上跪在第二年，当我听到并没你来过来，所以神像第七辈来，那是搞个的红白个白纸浪像加上去，每年每月每时，官运上高。张飞八百军中去上将水界，是头囊气发，谁与将为不可轻敌。三策接得了上将，上了大子郎了的。啥人去弄？不么你来么弄？谁是现在的张红楼三盖的心腹？你在看见？你心里想这你的张飞那想做恨。八百军中去上将水界，是头囊去佛。我你想想你八百军中的上将，神将的口浪里面再口讲张飞带带你的门。张飞要拿神将的脑袋是被当的了，在个身边睡在带带里上摸一摸汗。那么我立了让神将背于的我的口浪里再口了张飞的带带口浪。别张飞来弄神像口浪里的辰光，神是一把没打他的我的脑袋。这帮人越想越好呢，越好越对。文心郎林三栋，一对那个丁三，那三叉个满四郎响，三叉也关乎适配后世事，后世事，买的要不能冲，杀个龙的，等于眼睛一抬，退下， 你归这里退我妻子的帮你拒之而不得，客兵放下啊，三娘我醉吧，是等了该把你喝上也请醉，这么来醉嘛来定定心心，落门落开好，那么西门落定塞落来，那么在不就上来醉，介绍个男人对你对落，再给我讲心细个盲人在讲扶人扶人，你呀介绍身体塞不了个定塞没落来，身体这就来塞没落嘛个定塞落来，几天落了三餐的扣浪流浪，落人像扣浪流他那么的外风过上我让用七倍还有一个一倍呢，三餐加西不理了母辈让一个跟都背我们来，哇哟手册一哈到标油间擦啦开始用过上你这么的凶凶无一来，手册一哈当时后舍的米毛浪了不知啥个路的，你活着一来嘛这个战红路塞给个地方人啊听听外周的那一口也死垮了，神像也把个母辈浪背我来你一哈我的塞多他们塞浪打我来到到谁叫我们谁叫我谁要定一哈神将心腹的有人都是红路塞给打我来不知啥个路的也这么厉，我的个怎么了，不好了，神将有令倒退，神像有令得退没规则呢，一个人退不起分规则打的你没得退，介绍个男子姑娘受命令这样当上对付我的，不好了，神将有令倒退，好将规则打的你没得退，那么我的个也变龙冲一个不知道不好了，兄弟们宽走啊，张飞杀得来了，打我嗯多了龙头个人光嘛，杀车了飞龙听得没清爽，我的血兵狼黑张飞杀得来了，杀车到表有人当谁的眼睛扣不清爽，杀车像我眼睛没比较血兵的眼睛够不够厉害，力度是的张飞来怎么扣上去，张飞自来啊三岁吧，小丑秋秋摩的动三郎打我来克拉乌家郎想的心慌啊，一路打我治理还了郎狗或有宽子碗张飞烂了了，我这个小兵一听见神将了郎是张飞来的嘛，拿这个小兵气震飞脚，神将不为哈手，神将管张飞来的靠的是张飞来啦，你当我不客气我不当你客气，你喝我了我不喝你别把那个人摸退我去人光嘛，神勇大路思想的大鬼不神君狼狈不可，哇呸张飞他叫你让客气多你摸退我去，张飞开心了曹操杀退了，本我哈退，跟来介绍叫张飞巧施空人计呀，哈退曹操八位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唐耿良评说的苏州评话《战樊城》当中的三国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龙凤花烛》。 记忆冷中啊 闻趣事，一两年为摇头上，记得那年同房花烛夜，恰正是桃红恩义娘，他受到我的拥抱，身到福，是今世迷的青梅时节，生有孕，并问他那美文总在的快头里， 人世，月与

苦，为娘子你定欢喜，纵然不见你应 好、oh。 你上何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龙凤花烛》。听众朋友，再会。